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祭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铺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风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以清代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中啊，经常有人大喊太后驾到，皇上驾到啊，李中堂驾到等等，但这实际上是与实际生活不符合的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谁说呢？是我国的一代文化大师朱家进先生他写的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将继续在咱们徐徐道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。那么今天要说的是第20回奉旨送银。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说禀报的规矩呢？因为在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回单口相声中呢，就提到了刘墉和两个管家张成、刘安关于禀报来客这个情节。那么但是按照朱家进先生说的呀，当年的规矩恐怕不是这个。朱家进先生呢，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25世孙，生前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啊，这个文史馆馆员等等等等吧，一系列的头衔，那绝对是大家。那么朱老在这篇文章中写到呢，比方说太后或皇上要到哪儿去，早就事先有安排了，就跟咱现在似的，领导说出行那早就有安排好了，不会说底下人大声喊啊太后驾到，就绝没有这规矩。那么比方说太后在颐和园啊什么这个地方，在这地儿玩的时候啊，在那儿待几个月出去散步去了，事先没有安排怎么办呢？那前面也有太监引路，一瞧有人，嘘，就这样一下头了人赶紧就得躲开就完了。如果来不及回避怎么办？您就面朝墙上站着，太后过去以后您爱怎么着怎么着。所以像什么这个太后驾到，李中堂到，这种不可能。比方说电影《甲午风云》里边，李鸿章去检阅军舰的时候啊，就有人这么喊李中堂到，这不可能。您想他是本省的总督啊，这等于相当于省长，比省长还大呢，这是多大一个事儿，绝不可能现场再通报，而且不可能连姓一块称呼。那现在也是张省长到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没有。那么一般家庭呢，按过去习惯贵宾到访，在门房当差的仆人呢，就向主人当面禀报说某大人拜会，就是跟主人说一声啊，比如徐老爷拜会就行了。比方说主人宴客呢，来宾很多，仆人呢也面向主人说张大人到，因为好多人就不说拜会了，就绝不会嚷嚷张大人到，不可能，就到主人身边去，张大人到。哎，那么具体这样的规矩呢还有好多好多，我建议大家有机会找找朱家进先生这文章来看一看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 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咱们说过了清朝禀报的规矩，接着来听我的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。那么今天呢是第20回奉旨送银。和珅上殿给乾隆出主意，说您要想把刘墉宰了也有办法，您打户部支出4万银子来给刘墉送家去。乾隆说我疯了，他把我气成这样我还给他钱？和珅一瞧乾隆急了，赶紧就说了，您别急呀，您呐打库房里头拨出4万银子来，派人呢给送到刘墉家去，旨意上您就写呀，恩赐路费银。皇上一听，我是疯了，他把我参下来了，把我发出去了，我还美了，我再送给他4万两银子当路费，我怎么那么闹得慌啊？你是哪头的？你们俩勾着呢是怎么着？主子您听啊，我这话没说完呢，您呢就照我这主意办。您呢不是拨4万银子吗？您旨意上可别写4万，那我写多少？您写3万。皇上说我更倒霉了，我花那份昧心钱干嘛呀？还多给1万银子还不落好？您听我说呀，您别着急呀，旨意上写3万，实际上是4万，这叫栽赃1万。您说您给他送的路费银他敢当着面要吗？不要呢不就收下了吗？平时啊他们爷俩老说啊，刘家这中堂啊清如水明如镜啊，不亚如纱罩万盏明灯啊，两辈的中堂，家里头米不过10担，纹银不过5000两，两辈子中堂，家里连5000两银子都没有，您说谁信呢？而且这爷俩呢又都当过御史，御史那是来财的官啊，他能没钱吗？老说没钱，这回好行了，您给他送4万银子，纸意上写3万啊。到那儿呢，他那一高兴啊，马马虎虎就收下了。第三天他不就得出城吗？今儿个明儿个后他不就得走吗？咱们派兵丁在城门口把守，把他给截住啊。问他你要干嘛，他必然得说我回家。回哪儿？回山东。到时候这么一查一邀，这是这些银子呀，哪来的？你们家不是没钱吗？这是皇上赏的路费。赏多少啊？您想啊，您旨意上不写3万吗？他也按3万收的呀，必然他就得说啊是3万银子啊。3万好，咱把他带回来，带到5朝门以外，当着面大秤腰银子。可您想啊，纸意上写着3万，他也说3万，啪这么一腰4万，多1万呢。1万银子哪来的？他说不上来呀，这就打他个贪赃枉法，杀他个闭口无言。1万两银子贪污，那准得宰呀，这不叫杀了吗？皇上一想，对呀，好主意，依着你，现在就写啊。和珅啊，怎么着啊，万岁，我现在刷圣旨给他写送银子，他疑心不疑心？刘墉傻呀，他把我参下来，把我参美了啊，我给他送银子去，回头他一起疑心呢，再来个不要，我白费劲了。和珅一听乐了，主子您怎么了？您心说您糊涂了是怎么着？他敢不要吗？您给银子他不要，那当时就杀呀，抗旨不尊呢。对，就这么着，写圣旨拨银子，派谁给送去呢？和珅，是，你给送去。我好嘛？和珅说我别送，为什么？我给送去，无私也有弊呀。那我派谁送？这样，7王、8王、9王都在朝房呢，而且呢跟罗锅呢，也都不错， 您呢派他们三位给送去。罗锅呢就不起疑心了，我呢在边上跟着，我呢哎看看发生什么情况，因为这事儿就我知道啊。啊，好好主意啊，宣三位亲王上殿。七王、八王、九王三位亲王来到金殿，乾隆这么一说呢，三位王爱卿啊遵旨下殿啊，户部提银子，弄骡子驮着，就够奔李氏胡同。他们这儿走着咱不提啊，咱再说刘墉。刘墉呢在朝房跟和珅说完那些话啊，哎，大摇大摆这不是出来了吗，啊，摆完谱了，明儿个大家伙上我们家吃炒菜面啊，咱们看和珅拜师收小徒弟。我等他出来可就不好看了，为什么？顶子铃子没了啊，这就光穿一个朝服带朝珠，脑袋秃着，后边搭了一小辫儿，那不好看呢。这刘墉啊平时就爱跟底下人闹着玩，这俩管家跟刘墉太近了，哎，也跟他闹着玩。哎呦，哈哈哈哈，乐什么你？不是中堂没瞧见啊？哦，呵，怎么您这帽子怎么又混没了？您听听，都加了又字儿了。刘墉一听，哎，什么叫又没了？不是，哎呀，这个月咱们爷们儿官运不旺啊啊！哎，连这回都没了三回了。不是，别说了，呵。刘墉说：“这多难为情啊！您现在上哪儿？我回家，回哪儿啊？哦，您回府，别府不府了啊！中堂都没了，还回什么府啊？降到府，回家。”刘墉到了家了，往上房一坐，啊，让张成、刘安赶紧打点。什么叫点？就是九门八点一口钟啊！啊，里九外七，皇城四啊！打点就是打那个生铁铸的那么一个铁板。啊，做的跟那个团龙云彩似的那么一个，哎，这如意形的或者叫云彩形都行，哎，当间有旗儿一打，当当当当，哎，这叫打点。到现在也是，咱北京站打点了，就是钟表一敲钟也叫打点，就从那儿来的。一打点呢，所有的下人，厨子、老妈、使唤丫头啊，花把式、车把式，呼，一大群往院子里一站。刘墉呢？搬了个凳儿，他站上边了。我呀跟你们说啊，现在呀我这官儿啊没了，我就问问你们大伙儿，你们在我这儿我对你们怎么样，好不好啊？实话实说。大伙儿异口同声啊，好，中堂对我们好，中堂对我们好，好啊，好。那我要有为难的事情，你们帮不帮忙？跟中堂回，我们帮忙，帮忙。你们尽力不尽力？尽力，尽力。这功夫，张成过来了。中堂怎么着？咱们反呀、啊？反？不是，这不胡说八道吗？归了包堆47个人造反玩啊？啊，反得起来吗？你们？不是，您这么一说，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啊？啊，反不反？谁让你们反了？啊？既然呢你们对我们好啊，我对你们也不错啊，可现在呀我这官儿没了，官儿没了呀，可我还有点家底儿啊，咱们呀抖了抖了啊，大家伙分分啊，可也是不多啊，要回山东原籍呀，哎，这笔路费呀可都成了问题了。张成在旁边一撇嘴啊，心说嗯，这又开始翻坏账啊，不定又出什么主意呢。这地方得搭个腔啊，中堂钱不够怎么办呀？啊，怎么干有办法。嗯，张成心说这主意都想好了，呵呵，有什么办法呀？你们啊赶紧把屋里的东西啊往外头搬啊，八仙桌子、太师椅、顶香立柜、架鸡案啊，橱柜、书桌、穿衣镜、炕席、水缸、火炉子全搬。不是，中堂我们搬哪儿去？搬哪儿去呀？ 啊都搬到大门外头去，有李氏胡同西口啊，摆在东口摆摊儿，摆的片儿越大越好，摆的越乱越好。不是，您这是干嘛呀？干嘛？没人问便罢啊，要是有人问你们就跟他们说啊，说我们中堂啊没钱，官没了，这个回山东啊没有路费，这儿啊卖抄家货凑盘缠， 我们卖破烂呢，中场咱至于吗？咱们啊，别废话，废什么话啊？让你们这么办，你们就这么办，啊！这个话散得越多，老百姓越知道，你们就是帮了我的忙了，啊！好，麻利的搬，哎，搬，好嘛，抬的抬，扛的扛，搭的搭，搬的搬，什么全往外弄啊？您琢磨那一个中堂府里得有多少东西啊？把这整个胡同啊全给摆严实了。张成、刘安，哎，是，你们把那个书房啊拾掇拾掇啊，待会儿可能有人来啊。跟爷回，这个书房啊是早晨拾掇的啊，挺干净的啊。干净吗？干净，干净更得拾掇了。不是干净，干嘛还更得拾掇？废话，往脏里拾掇啊，往脏里拾掇。中堂，您不是说待会儿有人来吗？废话，没人来我还不这么拾掇呢。不是您这就奇怪了，这奇什么怪呀？嗯，怎么脏怎么拾掇啊？那个好，硬木八仙石头心那个，那搭出去搭出去啊！那八仙桌不要搭出去，嗯，哎，厨房里不有个破油桌吗？给挪过来，嗯，搁里边摆上。油桌旁边弄俩小凳，嗯，哎，对了，那红木那把太师椅搬出去，嗯，哎，后院不是去年扔了一把，把那拿来。张成一听，不是中堂，那把可用不了，为什么用不了？扔了都快二年了，都糟了。再者，它是个三条腿儿。废话，不是三条腿儿不要呢还？啊，你们找个劈柴棍，弄点麻绳，把那腿儿给我绑上，靠墙搁着啊。不行，底下再垫半块砖啊。哎呀，这屋里头太干净了。张成心说还有嫌干净的呢？不，上厨房啊，搓一簸箕炉灰来，啊。要炉灰面啊，赶紧，哎，一会儿端来了，来，不是谁让你倒了，倒干嘛呀？来往屋里嚷，嚷啊，对，让你嚷，你嚷嚷啊，哎，嚷，啊，呼，整个这书房里爆土扬长啊，嗯，这还差不多，嗯，脏是够脏，味儿还不够，去。上茅房啊，把那尿缸拿来搁桌底下。不是中堂，您这是干嘛呀？不是告诉你们了吗？一会儿有人来。呵，张成一听来这主算倒了血霉了。哼，你听着啊，爷们儿教个你这个官场当中的事情啊。但凡是跟咱们爷们儿有交情的，不错的，相好的，今儿个不来。为什么呢？我丢官啊，这烦劲儿得稍微过去一点，把东西拾掇好喽，人家才来呢。来是干嘛来？给咱们送行。今儿来这人那都是不怎么样的，知道咱官没了，哎，这是来瞧哈哈笑的。那你可完了，你可走了，那咱们当着人家还能说什么呀？这是趁怨来的，这是添烦解恨来的，所以今天这客人只能这么招待他们，懂吗？嗯，待会儿回头如果来人的话呀，你们记住了，我要说沏茶去，拿好茶壶好茶碗，用好茶叶，你们可记着啊，这都是反话，风好必坏。哎，我说去那个沏茶去，好茶叶越好越不嫌好啊，那就是越坏越不嫌坏，记住了没有？嗯，现在呢，我上门房啊待着去，我隔着窗户我看着咱那破烂啊，顺便我看看哪个来，听见没有？你们俩呢，把这石头好了啊，就上大门口站着去。那么回头有人来，让你们回事，你们别往里头跑，记着，我不在里边，我就在门房呢，你们就在大门口喊就行了，跟中的回某人到啊，什么什么事儿，你们喊三遍。三遍了，我一听啊，哎，来的这个人啊跟咱们爷们是真朋友，这是真有事情，我就出营。嗯，如果听这人说这不是咱们爷们的朋友，来的不对劲儿，你们喊完了我没出来，哦，那我们上门房找您去。别介呀，谁让你们找我来了，三遍我要不出来 那就是我不见他们，你们也甭管，转头往里就跑，跑到里边，二的门里边那不是影呗吗？影呗后边不是凉快吗？哎，找小凳在那一歇，想干嘛干嘛啊，别走远了。不是，那外边来那人呢？你管他干嘛呀？啊，外边那主人但分说要等急了，他要真往里闯，你可记住了，甭管他官多大，他要跟你们发脾气，你们比他的脾气还大，由我跟你们做主，听见没有？啊，问你们什么，你们是怎么气人怎么说，怎么气人怎么回答啊？话越气人越好，能把他气蹦起来，我有赏。好嘞，大人甭管了。嗯，气人们还不会啊，官大怕什么呀？多大官敢气呀？您怎么参皇上来着？嗯，我们随您。好嘛，有这么随的吗？这俩小子也来了劲了，就这么办。刘墉啊，就跑门房待着去了。张成、刘安呢，来在大门口。哎，这个呢倚着这扇门，那个呢倚着那扇门，俩人聊上了。我说刘安呀，哎，怎么着张成？哎，咱们这位啊，嘿，胆儿也忒大了。你琢磨琢磨，没事参皇上，这不倒霉催的吗？这不是，嗯，嘿，这个还嫌啊，那德行散的不够呢，书房就收拾成那样，来人怎么算呢？哼，谁来谁倒霉，哼，不定谁倒霉。刘安一听，我看你要倒霉，我怎么了？废话，嗯，你这说这个，你不怕让人听见？听不见？听见。对了，在门房呢，嗯。刘墉在后边门房搭茬了，张成说什么呢？张成一听，我没说什么，我不是我这那意思，我就反正就是那是什么正当，没事，我这真是没事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给我待客。哎，这不是有人来了？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刚才啊，咱们听的是我为咱们节目独家首播奉献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，还希望您呢多提宝贵意见。下面又到了北京小曲的单元了，今天咱们接着听蒲淑铭先生根据宋人的词改编而成的插曲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听的这段叫做《江城子》，作者是宋朝的大文学家秦观，就是秦少游啊。那么咱们听听蒲淑铭先生是怎么把它改成清代的小曲的。最后呢，就为各位朋友送上本人演唱的《江城子》，三弦伴奏依然是三弦演奏家李建书老师。在这里呢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欢迎您明天接着听。Thank you.